离着牛心陀还有六里左右吧。张作霖骑着马正往前走着，俺去了。从树林里蹦出一条汉子来，把张作霖这匹马就给拦住了，大吼一声：“站住！”您说多大嗓子，把这匹马吓得前蹄抬起多高的，哎呀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就地转了两圈，把张作霖吓得也不轻。带住坐骑一看，这条汉子手里边拎着一口铡刀片，上身光着膀子，脑袋上勒着一块胡子，下头蹬着彩裤靴子，怒目横眉呀，看这意思也是刚喝完了酒跑这街道来了。张作霖刚然一愣，马屁股后头有人喊了一声：“别走，拉着点。”张作霖回头一看，还有一位，这位长得是长中戴草帽细高挺，细名拉的眼睛，穿了一身青衣服，手里头提着镖梭，就是练武术的那花枪，没那英子，一根棍前头是枪尖，但是磨的也非常快呀，就在张作霖的后心给顶上了，刀一刀他妈扎死你，叫你穿糖葫芦举起来来。哎，张作霖不吃眼前亏，把两只手高高举过头顶下来。张作霖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了，心说我倒了八辈五的血没了，刚出龙潭又入虎穴，遇上吃生米的了，看这意思这两位好像凶神恶煞，我可别吃了亏呀。伸手拽枪能不能拽？能，他怕一下拽不利索，那后边的枪就给他捅进去了，所以张作霖心里头挺镇定，把手高高举起来了。这俩家伙一看被劫的这主挺老实，就麻痹起来了，过来把马捋了捋，这匹马还不错，怎么说也值二十两银子。有一个牵着马，那个过来把扎枪放下来搜张作霖的腰，你想想他们又没有快家伙，这是找吃亏呀。果然这俩人没什么经验，搜身的这个主蹲着撅着屁股正要解张作霖的衣服扣，张作霖迅雷不及掩耳，噌把手枪拽出来，一甩腕子，啪啪就两枪，一共三发子弹打出两发去，把这二位的帽子整个给周下去了。他们也没想到这位身上带着冒烟的家伙的魂都吓飞了，当时就瘫软在地。张作霖把手枪哆嗦了几哆嗦，真想打死一个出出气，但是一看他们吓那模样，又好像没乐了，心说这离着镇子里头可不太远了，我呀还是谨慎为妙。但是他的手枪这一哆嗦，那两位心没底，把眼一闭在那等死。张作霖就骂：“妈了个巴子的，你们胆大包天，竟敢劫道，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。”哎，这俩家伙把眼睁开了，我朋友你少说废话，你手里不有家伙吗？来给爷来个痛快，这年月啊，死了啊比活着强，宁愿这么死也不愿意饿死，来给来个痛快吧。其中那细高脚哗啦把衣服周开，肚皮露出来了， 叫张作霖开枪。你看他这么一来啊，张作霖的心还软了。听他们说话的意思，走投无路，饥寒交迫呀。张作霖把这个手枪啊又揣起来了。起来起来，二位起来起来起来。我方才无非是警告警告你们。咱们无冤无仇，萍水相逢，我能要你们的命吗？这俩人一听这真的，你真不要我们的命，那是自然的。起来起来，万一叫别人撞见多难看呢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哎呀，多谢多谢多谢好汉。两个人站起来，脚里有点内疚，脸红脖子粗的。张作霖一问他们的名字，那个细高挑，眼睛像细米拉的那位，姓坎呢，叫坎朝喜。赶那位呢，这姓有点特殊，就三点水高个及时的及，这字也念及，叫及金存。哦，张作霖把他们拉到道边一唠扯，闹了半天，这年月没法过呀。大鼻子小鼻子，土匪官府加在一块儿都差不多少，横征暴敛，老百姓的日子怎么个过法？全是家里揭不开锅了，走投无路，挺身走险。张作霖深表同情，劝了他们几句之后，从入套里头拽出30两银子来，一人15两。这二位接过银子来，热泪盈眶。好汉，好汉爷爷，您急了得了，这点钱足够我们养家全小，这一春天算保住了。爷爷，您留个名字吧。张作霖本来不想说，后来他们俩拽着他不放手，张作霖报名了。两个人是牢牢记住啊。我说朋友，这么办吧，咱们能不能出北磕头，拔拜结交，我们交您这个好朋友，不然的话我们觉着过意不去。张作霖也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满足他们的要求，仨人在道边堆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磕头拜把子了。那坎朝喜、基金存，将来到了奉天省，全是师长、军长张作霖的左右手啊。为什么奉张那么大的势力，张作霖有个坚实的班底，号称张家班，不说是铜墙铁壁也差不多少，这二位也是其中之一。磕完头之后，张作霖年纪小，是老弟，他们二位是老兄，把通信地点都留下了。张作霖说，这么办，你们要觉得实在过不下去了，带着家口赶奔小黑山二头沟找我去，咱们弟兄形影不离，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。好嘞，一言为定，我们把家安排安排，然后就找你去。书说简短，分手了。张作霖过了牛心陀，再往前走不远就到了大虎山。哎呀，到了大虎山也就是上午10点钟左右吧，张作霖觉着这个脑袋呀不得劲儿，两条腿发麻，两个臂膀就好像千斤重担压的似的，连手指头尖都发麻。怎么回事？我要闹病啊。想起来了，就是在太子河叫水给泡的，那一宿好悬没要文秘，大概留下病根了。我年纪轻轻的，要得了这种病，岂不耽误大事？干脆先别着急赶路， 找个地方喂饱肚子，多发点汗，休息休息，再走也不迟。骑着马进了街了，那大虎山那是个大地，好几趟大街笔管调直啊，做买做卖的星罗棋布。别看那年月那么乱，个别地区啊还挺热闹，大虎山就是其中之一。外围有大铺子城，全是一丈多高的土围子，东西南北还有门洞，再看门洞那块还有人守把着，都是本地的保险队大团的团兵，但是也不是十分严格的，所以张作霖就进了街了。到了大街抬头一看，路北了有一座茶楼，三间门脸，虽然不怎么讲究，但挺热闹。约张作霖把马带住，一片腿跳下来，在门前把马拴好，先把这匹马喂上，把肚带松开。张作霖进了茶楼了，到下边看呢，还真有八成起来，就有那么一两张闲桌，把着门他坐下来，为的是看着那匹马。一看这里边卖大麻花，卖大饼果子，张作霖饿了，每样买了一斤往桌上一摆，伙计沏壶好茶，哎来了，一壶毛峰给沏上来，碗擦个倍儿亮。张作霖倒上水，先喝了两碗，觉得这茶叶的味儿还不错，就这果子火烧糖麻花嘎嘣嘎嘣他就嚼开了，可一边吃着他一边往寺外看着。正这时候呢，从门外来了一老一少，一男一女，卖茶的进了这茶馆子。哎，那老头穿的破衣啰嗦，胡子都敢粘了，拿着一把二胡，后边呢跟着这个丫头啊，能有个十七八岁，梳着一条大辫，衣服也挺破旧，但是比较干净。这姑娘在老者的身后挺腼腆，低垂粉梗。来到里边之后，就见这老头从怀里头掏出个本儿来，那本儿啊上头进油了都，挨桌问：“先生，您点个唱吧。”哎，我们这丫头唱的可好呢。有的一晃头，老头就过去了：“先生，您点个唱吧。”点一段多钱呢？十个老钱，不多。如果您带着不富裕的话，少给几个也行。去。转了两圈，没人搭理。张作霖看得非常清楚，嘿，怪不得人家都说流落江湖上便是薄命人呢。甭问，这老头跟这姑娘啊，这日子也够苦的，这卖唱能卖多少钱？这年月兵荒马乱的，谁有心听那个呀？他这心的胡琢磨，还正在这么的时候，靠着井里边有张桌，有个小子说话了：“外孙子过来，我点唱。”张作霖一听这声怎么那么难听，扭回头往里边一看，嚯，坐着一位，里边十三太保的便衣小褂，十三太保的扭派，外面穿着青缎的衣裳，挽着白袖头，腰里头扎着五色丝纶板带，青缎裤子，下边桌子挡着没看清楚，辫子在脖子上盘着，一张饼的脸，两个小眼睛，在他身边站着四名彪形大汉，每人手里头一条棒子，那桌上摆的竟是好吃的， 张作霖一眼就看出来了，肯定是本地的人五人六，也可能沾点官气儿。大概这卖唱的要倒霉，他真猜到了。那老者一听有人呼唤，赶紧拎着二胡过来了。先生来了来了，您来要点唱啊，去去，往后退退，身上这个味儿，把爷爷给呛着，你赔得起吗？老者弯着腰往后退了两步，那位把手绢拽出来堵着鼻子，你叫那妞过来。这姑娘低着头过来了，站在桌子边上。她还差不多。几岁了？老头怕姑娘不会说话，紧搭腔，丫头说呀。17。17这个岁数好。会唱什么？先生，我这有唱本，你点什么我们唱什么。他把唱本接过来看看，他妈的，没有一个我爱听的。会唱那个18摸不？从脑袋顶上啊摸到脚趾头上，哇！有把小子都乐了。张作霖就一皱眉，心说他妈你是个人吗你？谁家没有姐妹？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？这简直叫调戏妇女一样。那姑娘把头低得更深了，我不会唱那样的段子。开那哪行啊，你不会唱那段子你能挣钱吗？你不会唱爷爷教给你，我教给你什么叫十八摸。说的话捧一把，他把姑娘的手腕子抓住往怀里一揽，动手动脚。那姑娘能干吗？你撒手，你撒手。姑娘连哭带喊，那老头吓得赶紧过来。先生先生，孩子小，你把他吓得。先生，我去你妈的，你给我滚。哎呦，这可乱套的。张作霖一见这个实在是压不住火，本来他手里头端着杯茶呢，张作霖把这茶碗狠劲往桌上一蹲，啪哗啦，好，碗都碎了。张作霖就站起来了，我你住手，你不是女人下的，你不是娘们养的，你家没有姐妹啊，光天化日乾坤朗朗，你这么做你他妈缺德不缺德？骂了骂着的，你简直他妈不是个人。就说这位长这么大没听过这词儿，谁敢呢？赶紧把手松了。那姑娘利用这机会躲到老头身后去，老头拎着二胡躲到犄角去了，一看要打仗。就见这小子稳稳当当站起来，来到张作霖近前，上一眼下一眼看了一会儿。 嘿嘿嘿嘿，他妈的来的，哪钻出一颗狗尿苔来，发鼻子眼里多出这口气儿。我说你连虾皮儿都不是，你装他妈什么身呢你？你管得着吗？来人！ 那四个拎棒子的过来了，有，把这小子带到团练公所，好好给我检查检查，给他梳梳皮子。你说他们讲理吗？这四个小子掐棒子过来就拽张作霖。张作霖本来不想找事儿，你说遇上这种事儿了，想不找也不行啊。现在不动手就得吃亏。他就不顾一切了，使了个左右开弓，乒乓，这两拳打的把这俩小子打的妈呀一声摔出多远去，把桌子也靠倒了。这下茶楼就乱了套了。